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舞蹈作品《无梦可梦》今晚登台天桥艺术中心。雷动天下现代舞团成立于2009年，舞团的创建者曹成渊和李汉中二位先生创建舞团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将更好的平台用于更好的有潜力的年轻人。文化吉林魅力燎原第三届燎原杯琵琶文化艺术周开幕式暨大型琵琶组曲丝路随想首演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剧。丹麦的多媒体舞台剧安徒生童话今晚将作为国家大剧儿童戏剧季开幕剧目上演。这部剧将科技与童话完美结合，融合杂技、舞蹈、影像、动画、音乐等艺术手段，将安徒生童话世界里的6部经典故事有机串联，打造了一个梦幻的童话世界。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歌剧《刘三姐》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上演。这部剧将用歌剧的手法来演绎山歌，将西方的歌剧形式与东方的民族文化相融合，整部剧的舞美设计也十分出色，将迷人的山水、醉人的音乐有机的融合，创造出感人至深的戏剧场景。王森、谢长慧舞蹈作品《念想》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上演。这部作品关注的是都市里孤独的那部分人，空巢老人、孤寡老人、候鸟老人、失独老人，他们离家很近也很远。这部舞剧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不同人物的故事串联在一起，描摹当代社会境遇下不同老人的生活状态。今晚由湖南卫视出品的青少年科普节目《我是未来》第二季将开播。首期节目的焦点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安，它能识别人类54种复杂微表情，具备1/5秒内抓取微表情变化的惊人速度，还会根据抓取的微表情进行测谎。由朱亚文、郑元畅、李佳航领衔的都市创业剧《合伙人》将于明天在北京卫视晚间黄金档开播。这部剧以古冬青、霍志远、王子3个大学生为主线，讲述了3人从白手起家的新人菜鸟，通过一步步打拼成为网络行业领军人物的故事。电视剧《爱情进化论》即将在8月2号在东方卫视开播。昨天主创团队接受媒体采访，这部剧讲述了以朋友身份互相陪伴10多年的艾若曼与路飞，在经历一次次情感的历练之后，逐渐懂得了爱情和友情的真正含义，最终实现自我成长，寻找到真爱的故事。综艺节目《想想办法吧，爸爸》今晚开始在优酷播出，参与的家庭包括戚薇、李承铉夫妇、朱茵、黄贯中夫妇、黄英、曹帅夫妇。节目当中，五位妈妈为了放松自我而组团出游，五位爸爸结伴带娃去找妈妈。陆川执导、姜文主演的电影《寻枪》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厅影院放映。这部在2002年上映的影片是陆川根据樊一平原著同名小说拍摄，讲述了警察马山一夜梦醒之后发现自己的枪不见了，在丢失的枪里面还有3颗子弹，于是马山开始走上了一条不寻常的寻枪之路。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山区呢是有雷阵雨的，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的时间，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到这个点儿，大家都知道要说电影。 嗯， 今天咱们的确确确要来说一些大电影。 哦， 今天的名词叫做大制作啊。今天要来说说一批大制作，我这大制作的前头呢都得加几个字儿。 嗯， 这些大制作啊都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吐槽过的大制作。 哎呀。哎呀，我就感觉到虽然今天还是风和日丽的、啊、 但是有一股浓浓的恶意的 一会儿就有阵雨了啊。 大制作这个名词都不陌生了哈。 嗯， 我记得有一年我在某一个，还是很多很多年前，大概20多年前了，我在某一个 CD 上啊、嗯、我看到了一行字叫做 Big Picture、 嗯、 我当时想 Big Picture 什么意思，后来我一想、嗯、哦，大片一个啊，大啊 ，picture 大片儿，它就是大片儿的意思。 啊、 我开始一直以为英文不是这么讲的， 哎、 后来发现啊、哦，其实它就是从这儿，咱们意义啊，就直接的把它拿过来用了， 嗯、 叫做大片儿。 嗯， 大制作呢，大家也不陌生，就是一个方面是投入资金特别的巨大， 嗯 啊，另外呢，大牌明星啊 ，C 位明星是吧？ 嗯， 在当中有出演， 没错。 哎， 嗯， 这个大制作呢，当然它有不同的结果，有些大制作在某些年里面特别受欢迎， 嗯、 一说这个片是大。大片，美国大片，你在90年代末到2000几年的时候、 嗯， 一说这个名字，那是趋之若鹜啊。 对 啊， 有一段时间呢，这个大片就是我们走进电影院的唯一原因， 嗯， 是吧？ 不是大片不看， 对呀、 啊，花钱看就得看大片， 对呀、啊， 嗯 啊，你要没有视听震撼，我为什么要去影院看电影呢？ 哎，这是一种理论， 是吧？哎，很多人就是这个就是把我们这个对于电影的这种从这个大家没有进电影院的习惯啊， 嗯嗯、 而营造了一个这个电影娱乐氛围的这么一个， 没错， 最。不是那个 理由是吧？ 是、 嗯、一说大制作，大家能想到很多的词儿，可能跟着就来了。你们说大制作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大制作应该是 效果非常的华丽， 嗯， 是吧？ 嗯， 有奇幻的那种梦境的效果，比如说有这个大的场景， 嗯， 战争场景可能是大制作里面运用最多的， 对， 嗯，包括这个像我们知道什么天崩地裂啊，这个天灾啊，等等等等这样的，像2012那样的片子，大制作典型嘛， 嗯， 那大制作呢，好像给大家的一种感觉，一种特点就是它起码应该是一场视觉盛宴， 嗯， 这个名字可能这些年呢，大家听到的次数比较多，动不动每部片子给他做宣传的时候就会说自己是一场视觉盛宴， 嗯， 这个词儿现在好像有点用烂了的意思。 对对对， 是个这个奇幻的、魔幻的，他就说自己是视觉盛宴。 嗯嗯，这个没有中国的世界杯也被称为视觉盛宴，我就听不惯这词儿，看不下去啊！你就觉得 缺点什么？ 特别不妥，是吧？可不是嘛？ 没有你怎么能说视觉盛宴？ 可不是嘛？啊， 我就好那口。 对，所以我就等着世界杯结束之后看咱们自己的联赛。 你快得了吧，那 盛宴啊， 好 盛宴啊！ 哎，你这么说，我就说视觉盛宴这个词儿，咱们可以分析一下。视觉，你这个名词我们不说了，盛宴这本来就有形容啊，有夸张的意思。 嗯、 盛宴这个词儿，你觉不觉得它其实里面它并不是让你特别舒服的一种感觉？ 嗯， 盛宴按理说，大家说这个过去有什么吃不着好的， 啊、 吃一顿吃席， 嗯， 盛宴嘛， 嗯， 是个好事儿。现在大家不讲究这个了， 哦， 是不？你天天吃的，你说有什么不好啊？ 现在得吃那个有机食品。是吧？ 哎， 是吧？ 健康的， 对，得吃健康的，得吃绿色的， 得吃安全的。 啊、哎， 嗯， 最好还是吃点有点创意的。 嗯 啊， 所以这个盛宴这个词儿本来也不是什么特别特别好的词儿。 嗯， 被电影这么一用，大家觉得特别的有上当的感觉。 哎、 因为有很多的视觉盛宴来了之后，你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哎，你叫饕餮的，它可能都不是那个大餐了，是吧？可能都是怪物了。 哎，饕餮是什么呢？哎、大家仔细一回忆就想起来了。 哎， 当年的那个饕餮啊，就去年前年， 嗯、 那饕餮来的时候。 对，是 本来期待值很高， 嗯， 那部电影的名字叫《长城》， 长城， 嗯， 哎， 从那部电影以后呢，大家会对这样的叫奇幻大片呢有一种特殊的看法，也就是说，你期待值越高，有可能摔得越狠。比如说，现在大家刚刚知道消息不久的，就是那个撤档的那部电影，它的名字叫《阿修罗》。刚才我跟赵亮说呢，我说其实这个电影界的阿字辈的这样的电影特别多啊。 阿字辈的， 阿字辈吗？ 啊， 阿凡提是吧？ 阿凡 阿凡达大电影今年要来的。 阿凡提是多大的电影？阿凡达那是 不是？阿凡提也要来吗？阿凡达是他弟弟是吧？ 阿凡达 也是其中一个。 啊， 还有什么？ 外国弟弟 阿修罗。 阿修罗，对， 阿修罗这个电影呢，其实很有意思。前一段时间大家街谈巷议都说到这部电影，很多人说这个电影《阿修罗》应该是。今年据他们讲啊，宣传的时候说，应该是最赚钱的，啊，奇幻大片里边最具有好莱坞水准的。 嗯， 可是您知道这个阿修罗在前一段时间，这个一下就撤档了 啊，就是一下子这就是上来之后看一看形势不对啊， 嗯，立刻逃跑， 逃跑这词不够准确啊，暂时离开一段时间。 对，其实阿修罗，如果你暂时不提，因为很多人没有看到嘛，那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过往的这些年当中，有很多部这样的视觉盛宴式的奇幻大片，都是遭遇了某些。这个大家的吐槽啊，议论啊，甚至有些呢就是落荒而逃。比如说前年号称无敌的那一部《封神传奇》 哦，无敌 对吧？还有当年那部叫要创造中国版奇幻大片的《绝技》 哦， 今年《绝技二》大家知道啊， 嗯， 也是跟阿兹辈 一样，哎， 突然就不见了， 对， 撤档了， 撤档。 大家期待这些大片的时候呢，好像一开始宣传天花乱坠都是怎么说的？说他们特别像是什么《指环王》啊，《阿凡达》啊，还有这个《权力的游戏》 哎呦， 是吧？ 全游 都是这么说的 啊。 后来大家一看说剧照确实很像 啊， 《阿修罗》其中的几幅剧照，现在大家在网上一去查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微博里面都会有这图片的对比啊，确实很像。叫村版的 《 权力的游戏》 哎呀， 嗯， 那这拍剧照的呀，跟拍电影的不是一拨人， 哎，这个为什么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反差呢？为什么大家期待值那么高啊？或者说他们宣传的那么的猛烈，但是来的时候悄无声息，有的甚至是啊，这个败走麦城， 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啊。我们刚才说了，今天就是大家好好盘点一下那些年我们一起吐槽过的大制作。看看我们没有说到的还有哪些，好吧？ 哎， 对， 刚才我这么一发动，你知道我身边小朋友都给我提出了好多好多补充的意见，好多部这个奇幻大片，都后来都没无声无息了，是吧？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期待各位的意见，我们一起来说说那些年吐槽过的大制作。 日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好，回来咱们一块儿盘点啊！赵亮、张文今天跟大家一块儿来回顾一下那些年一起吐槽过的大制作、大片儿、但是，仅限于不包括咱们刚才听到的这两段音乐啊。刚才第一段音乐是《权力的游戏》，这个在很多人心目当中那是无法超越的。 对， 美剧在这个题材方面的佳作，还有现在听到的更熟悉了，这是《魔戒》《指环王》当中的音乐。 嗯， 这两部片子一直被拿来跟某一些奇幻大制作相提并论，其实就不过是为了啊装点装点门面而已。 哎，其实我跟你说啊，《指环王》这么优秀的电影，当年我连看三部，看的我也是头晕眼花。 他这个连看三部还真是，他是物理上的时间上啊，这个连看三部、一晚上是吧？ 对啊，就是当天当时学校这个你知道这个学生。当时这个手里的钱也比较有限是吧， 啊， 然后这是学校啊跟电影院商量的一个给学生的优惠 哦，就是，佳片分享会 对啊，然后呢我们就是选择一天晚上， 一天晚上三部连看， 三部连看，你说这多好的电影啊。 那时候看个通宵的朋友们可能都有体会，第二天一个是气短 啊， 一个是你看你自己那个指甲的颜色 哎 是变色的 啊， 不用涂这个油 是吧。我就说啊，我说这是三部给我造成的打击啊，就其实挺大的。 嗯， 但是我觉得你像咱们有一些国产电影，比如说像《富春山居图》啊是吧， 哦， 这样的， 哦， 你看一部可能就会有这样心虚气短的感觉了。 哎，太好了，就一部顶三部看了是吧。哎呀，成本的原因还是劝大家还是看这样的大片是吧。 哎， 刚才说到这个那些年吐槽的大制作啊， 嗯， 刚才你提到了《富春山居图》，这个确实是比较久远的记忆了。 嗯， 当年《富春山居图》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奔着某一个目的去看， 哎， 甚至增加了这部电影的票房。 是，我觉得这两部电影，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两部电影的撤档，《阿修罗》和这个《绝技二》的撤档，恰恰印证了现在电影票房有多么的理性，是吧？就是我们电影产业的一种进步。 嗯， 当年居然有为了看这个电影有多烂而去看这个电影，我就不信它能烂到你们说的那样，啊？所以大家都跑去看这个《富春山居图》。 我是这么想啊，其实它也是一种理性，是什么呢？是一种科学精神，是一种实证的精神。 哦， 嗯， 就是要去 对你必须得自己验证了，不能听他们瞎说。 哎，但是后来呢，我们很多个类似这样的烂片呀，真的把大家给教育了，是吧？我只有他演的更烂，没有我们想不到的 想到的最烂， 哎， 是吧， 哎？你比如说这个声援阿修罗的这一部，《逐梦演艺圈》的导演毕志飞啊，他就曾经， 在这里确确实实向毕志飞先生致敬啊。 哎， 就这个时候出来还说，真的是，我觉得啊，他这个度量。气量， 对， 这是常人所不能及的呀。 他说这个阿修罗是他在电影院看过的最具有好莱坞国际水准的中国大片。 如果说大家对他还不太熟悉的话，我们回顾一下吧，好吧。 嗯 这个去年啊有一部电影特别好， 嗯， 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呢？ 好的，豆瓣评分都已经到多少？二点几是吧？还是一点几？二点几？ 是 吧、啊？这个片子呢，它当年是这样的 啊， 它当年说是花了十年的功夫， 嗯， 十年的功夫做一部片子，你想这个导演这个心血的付出， 嗯 嗯。另外呢，他为什么他做这片子？他说了，为了更多的弘扬正能量， 嗯。 为什么叫逐梦演艺圈？前面还有纯洁心灵呢。说到这个、嗯、啊，这个演艺界啊，它有一些这个不光彩的啊、 嗯， 有一些所谓叫潜规则的东西， 嗯， 所以他要用正能量来驱逐他们， 嗯 啊，要弘扬这方面的正能量， 所以叫纯洁心灵。 心灵、啊哎。然后他这个片子出来之后呢，我记得啊，如果没记错的话，当时是这样，在公映之前先做了一个研讨会， 哎。 这个研讨会是有中国电影界的无数的专家大腕们参加， 嗯 啊，包括咱们电影协会的很多这个领导同志啊， 嗯， 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为这部片子点赞， 嗯， 甚至有的说了，欢迎你来参加我们下一届的电影节， 嗯， 我一定要给你这个评个奖， 嗯， 你一定要来哦， 嗯， 发出了这样的邀请， 嗯 啊，虽然是口头的，很诚恳啊， 啊， 那这部片子上了之后呢，我们发现反差很大，是吧？ 啊，对， 就是从上到下啊，一片反赞声， 嗯 啊，反着点赞。 就是 倒立着点赞。 在这个网上，这个他这个电影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电影都是这个预告片、海报跟电影质量严重不符。 嗯， 但是这个《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就不是这样，他的海报、预告片都跟电影质量完全的匹配。 没错， 是吧？ 没错， 就是反正就觉得这钱花哪是哪， 是 吧？ 是， 真是花到底了啊！ 对对，这个再次后来，毕志飞导演呢，就是。 嗯， 控诉啊，声泪俱下的控诉某一个网站、 嗯、 某一个平台、 嗯、 就是这个评分的一个平台， 嗯， 说这平台造假， 嗯， 是吧，雇水军、 嗯、 给我这个电影打低分， 哎，这话听着有点熟悉，是吧？ 啊，是是啊， 前两天好像有人 现在好像都是这个套路，是吧？ 是是是、啊、 你不用这个套路，你都不是做电影的， 哎、 啊、再到后来、啊、我们知道这个大家一片这个笑骂之声 啊， 在这样的笑骂声中呢，好像是烟消云散了， 对对， 可是啊， 您、 不知道这个，我们刚才说另一部电影，今年的阿修罗出来之后呢，因为阿修罗撤档了，我们现在不做更多评论嘛，对吧、 嗯嗯、 阿修罗撤档之后呢，第一个站出来为阿修罗说话的是谁？就是逐梦演艺圈、纯洁心灵的导演毕志飞先生。 嗯， 他说他看过的，这是刚才你怎么说的原话呢、啊、 在电影院看过的最具好莱坞国际水准的中国大片、哦、啊， 这么说你们都不信吗？是吗？ 我觉得他也没怎么去过电影院嘛，他没看过什么电影啊， 没看过电影就不能评论吗？ 哎呦，对对对对啊，对，只有五个字你就不让评论吗？啊 啊， 这是 那都不是事儿。 哎呀， 这是开玩笑啊。说到了电影《阿修罗》，多说了两句，情之所至嘛，是吧？ 嗯 啊，这个阿修罗撤档呢，这件事情引起的这个反响和讨论还是很大很多的。 嗯， 你比如说，就我们提到这个阿修罗，他请来的这个国际化的团队为这部电影的。不管是特效也好，服装也好，还是他的这个故事剧情啊，他的把握，他的一个领航的作用，这个好像在当时宣传的时候，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还是挺吸引人的， 嗯， 是吧？阿修罗据说他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人呢？这么说吧，他的有一个数据盛宴，咱们拿这个数字来说话， 嗯， 叫耗时六年，花费7亿，有200位国际主创，2400个特效镜头，1800人参与拍摄，这包括的有哪些人？电影《环太平洋》的美术总监，《环太平洋》还是不错的啊。 对呀、 啊，咱们这边票房挺高的。 嗯， 《指环王》的系列服装设计，还有好莱坞的动作指导，这些数字加起来呢，就仿佛要向大家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钱啊是花不完的。 嗯 啊，这个请来的团队呢一定是最好的，那我们拍出来的一定是一个特别高级的电影。 可是呢，我就觉得他们宣传的这个，就是这个口径上，我就觉得吧， 嗯， 好像似乎把我们一直呼吁的叫电影创作规律的东西就给抛在一边了，是吧？ 哦、 一般来说，我们现在宣传，你要说这个电影多么厉害，来势汹汹， 嗯， 那首先就是大牌的演员和导演， 导演，嗯、 对吧？ 有啊，这部电影的大牌的演员有、啊 嗯、演员， 梁家辉、刘嘉玲、吴磊， 是这个呢。嗯，可是这个导演籍籍无名，这也不是说非得有名导演才能拍好的。今年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导演，对吧？拍的这些电影也都是成为了一个爆款电影。 对，文导就从来没有听说过嘛，对吧？ 对对对对 对， 人家拍出了一个电影， 啊、而且那 得第一。 苏阳导演，人家这个《超时空同居》也是大家点赞、 哎、对对对对 是吧？也有自己风格。反正这个创作团队是只字不提啊，宣传的全都是技术团队， 扬长避短嘛。 对，当然咱不是说这个技术

打太极， 大片出击。 欢迎在广告之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刚才大家让大家多听一会儿这个音乐啊，可能这个音乐不足以代表这部大片带来的冲击力。这个大片恐怕不是我们那些年一起吐槽过的，而是那些年一起点赞过的大片。 嗯， 这就是詹姆斯卡梅隆。让人期待很长时间续集还不来的阿凡达。 哎， 这个阿凡达最近好像爆出的消息是这样的，是说卡梅隆参与制作和编剧的另外一部作品正在宣传当中，就是那个叫战斗天使。 嗯， 阿丽塔是吧？ 哎，对 对 那个正在宣传啊。 嗯， 都说阿凡达这个续集等不来了，我们等这部吧，这部是他编剧作品。那阿凡达当年的这个冲击啊，他对于整个电影市场的改变还是巨大的。这个大片应该说音乐不足以来说明他的问题，他的整个视觉效果在当年是开创了很多在电影制作方面的第一。 嗯， 到今天为止可能很多片子都想拿自己跟阿凡达做一个比较，或者说想攀上阿凡达这个高峰。 嗯， 但是始终好像做不到。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吐槽过的大片，哎，我就不说多的了啊，就是今年来的这几部，或者说这跳档也好撤档也好的大片，都曾经在某些侧面啊，不管是请人还是自己宣传的时候，都说自己是跟权力的游戏、指环王和阿凡达啊，有可能并驾齐驱的片子。那事实上我们可能心里都有一个小账本，这可能吗？你说阿凡达今天没有哪个国际导演还敢说这样的话，结果我们的片子老这么说。 这个阿凡达的电影厉害就厉害在呢，它的故事是一个非常棒的基础啊。我还是说一个大片它能够这个震撼人心，那么起到效果可能是它某一个场景、某一个细节、某一段打斗，是吧？某一个人物，这让大家流连忘返、记忆犹新。但是呢，你不要忘了啊，从这个专业来讲，是它的故事作为一个，其实是一个地基，作为一个基础，它必须得发挥作用。 嗯， 如果没有这个故事合理啊，能够让这些这个精彩的视觉效果合理的出现在他们该出现的地方，那么这样的大片一定会沦为大烂片。 对 啊，你比如说这也不分国内国外，去年也有很多大烂片嘛，《变形金刚五》是吧？这就被大家吐槽烂片， 已经是烂片行列了。 当然了，就是大家 这么喜欢《变形金刚》的人，居然对《变五》是这个评价。 你看那个评价差的呀，就是说，就整个电影就是在胡打。 所以到最后，他们说《变形金刚》本来这个第五部是要开创一个所谓的《变形金刚》宇宙的， 哎， 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宇宙关闭了。 哎，不嗨， 是吧？ 对，就是要不叫关闭，叫重启变。 重启不得先关闭再启吗？那叫重启吗？ 还有就是要开启宇宙的那个也没开太好的那个黑暗宇宙的那个。 黑暗宇宙就是、 啊、木乃伊，木乃伊的这个 就是汤汉参加那个木乃伊、 啊、 是吧？ 对对对，哎，也是如此，就是说他的故事啊不够， 不是汤汉是汤克啊， 汤克啊， 汤汉就还没来。 哎，对，哎，所以说这个咱不是说针对这国产电影怎么怎么样、啊， 我们针对的是啊，不是说某一个国家的片子， 哎、 而是那些自诩啊是大制作，但是每次啊都是让大家失望而归的吐槽过的大制作。 嗯、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跟大家一块来回顾一些。回顾这么多年来啊，那些年咱们一块儿吐槽过的大制作，这些大制作呢是不是都会有高票房？我们看到了有一些大制作是大家为了看它有多烂而抬高了它的票房、 嗯、 更多电影在今天大家越来越明白的这样的情况下，恐怕它就没有那样的钓鱼的效果了。 嗯 啊，刚才说到这个，你提到一件事情，说有一些片子它是某一个桥段让大家记忆非常深刻，从而为他的这个大片啊，为他的大制作啊，是叫锦上添花。 嗯， 我就想到了一个段落。刚才因为糊涂的旁观者说到了一部片子《拯救大兵瑞恩》 啊， 他是这样说：他说再大的制作，故事也要抓人。《拯救大兵瑞恩》的制作经费不算太大，他说你不能说它不是大片。我们查了一下，他的制作经费大概是7000万美元。 嗯嗯， 在1997年的那个环境之下，7000万美元恐怕不能算是最高，但是它也不是很小很低的成本。 嗯， 我就想到有一个。当中的大制作的场面， 嗯， 我们都知道这个战争场景跟今天所谓的叫这个特效做的奇幻魔幻的这个镜头是不一样的。 嗯， 当年的那一段诺曼底登陆的登陆战， 嗯， 那是很多后来的战争片，哎呀，争相模仿啊，都希望做到。 包括这个集结号也向他致敬， 是 啊。 所以当年那个片子的那一段，应该是那部电影当中的一个点睛之笔啊。 嗯， 那一开篇就给你来了一段视觉冲击。 对， 你不能不说大制作是有用的，但是他的大制作在后面他在做什么呢？在做情感线的铺陈，在做故事线的梳理。 嗯， 这是很多大片好像一开始这个大制作给你视觉奇幻一亮相以后。大概就忘了自己姓什么了， 嗯 啊，完了以后就没故事了， 嗯 啊， 其实这个你要提大制作战争电影，它也有很多比较这个与众不同的、比较另类的。你比如说这个诺兰导演的敦刻尔克是吧， 敦刻尔克争议也很大呀。 对，但是大家不会说这是一个烂片， 对， 这是不会出现的哈。大家会觉得我观感不适是吧，会觉得说这个不是传统的这个战争大片啊，但是没有人说它是烂片是吧，这个对于电影的一个叫做客观的评价其实是有标准的，而且其实虽然说每个人主观的有不同的这个电影喜好，但是一个基本的对它水准的一个把握， 对对对对， 其实观众是有共识的， 对对对，也就是说有那么一个分水岭在那里， 对， 有的片子肯定是越不过去的， 对，你呀、啊，你要是真是不行，你也别说什么黑水啊，又什么的，你就是怎么逐梦演艺圈是吧？你也逐不上是吧？ 那歌你唱的很熟是吧？据说圈圈圈圈圈是吧？哎，说回来啊，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那些年吐槽的那些大制作嘛， 啊、 所以还得说。去年哎，不是应该是前年了 啊！现在这个时间记忆真的是很差。 嗯， 前年我们刚才提到一部号称无敌的叫中国版奇幻大片《封神传奇》。 嗯， 这部片子呢，当时不可谓它集结的这个队伍不强大呀，它好像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制作团队、 嗯、 啊，来为这部片子保驾护航。另外呢，我们看到了当中演员就值得一说哈、啊。 嗯， 当时好像是李连杰、范冰冰、黄晓明，还有 Angelababy 啊、古天乐啊、梁家辉啊、文章、许晴等等等等，很多很多人。这个里面好像有一个人没提到，他的名字叫向佐 啊。对， 记得当时有一种说法嘛，是为向佐量身定做的一部电影。 是啊，没想到拍成了另外一个《白蛇传说》，是吧？ 哎，你对《白蛇传说》也很有意见吗？哎、也是李连杰作品、啊哎。 不是，我就说这就可惜了，是吧？ 可惜了这么多演员。 对呀、啊， 就如今我们说可惜了刘嘉玲，可惜了梁家辉， 而且可惜这个题材啊。 啊，《 白蛇传说》大家当时那么期待、 啊……你在说《白蛇传说》是吧？ 你是呀、啊，但这《封神传奇》也是一样、 啊， 就是这样一个咱们国产的非常经典、 深入人心的， 哎，深入人心的这样一个题材，是吧？没给拍好。 《封神传奇》其实就是取材于《封神演义》嘛。 对， 但是《封神演义》讲的年代。但是商朝末年，是吧？说是商纣王这个无道啊，昏君，这个姜子牙呀、带领着一帮人士啊，要干嘛干嘛，武王伐纣的故事嘛。但是在《封神传奇》中，我们看到那个场景呢，如果大家可以回忆一下的话，我刚才是在高人指点之下看了一部。不，这个电影的一个片段啊、我看这个片段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出戏。你知道怎么出戏法吗？一开始看到的就是中土世界啊， 中土世界， 你记得吗？指环王嘛， 中央无极土。 哎呀，然后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飞行器啊，这个制作相当相当的啊，有创意啊。我们这样，我们先听一段，没有看过《封神传奇》的朋友不要紧，我们听听他的台词，非常的有滋味。 天地初开，万物共生。这时候世间充满一切的可能，当欲望和野心驱使人去拥有整个世界，战争就开始了。黑暗吞噬，有人去守卫光明，而决定所有人命运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 进攻禁地，不许妄动，听到什么都不能擅闯。 是。 大家要注意这个台词最后部分说到了，听到了什么都不准散出去啊，都不允许散出去啊、你看过这部电影以后不要乱讲，你有任何的这个对电影的不满不准散出去。 哎， 封神传奇一开始我旁边的一位小朋友跟我说，你看这个电影这个画面啊，这个画质啊，真的还不如这个网页版的游戏做得好啊，很多网页版的游戏就已经超过这个水准了。真的，当年我记得说魔兽的时候，我们说到这一点，其实魔兽已经电影非常不错了啊，但是很多人还是觉得魔兽的游戏的当中不少的画面和它的这个制作的水准，在电影之上， 这个是有共识的，很多玩游戏的朋友是对游戏特别有感情的。 这个游戏行业它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导演， 嗯， 在做这个过场动画， 对啊， 而且这个从游戏的竞争上来讲呢，游戏的生存空间来讲呢，好像比院线电影啊更宽泛一些啊，你真拍得好啊，网上的生存空间比较大，电影你是吧，你想这个进入到这个院线电影的这个竞争的这个大环境，可能就需要一定的这个机缘才行。 封神演义还是这个赵亮你比较熟悉的一个题材了， 那就算是 吧比较喜欢， 对吧，这而且评书是有过封神演义， 当然 对吧， 啊， 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段落，但是一旦成为电影的话，如果跟你的想象或者跟你的传统的记忆，尤其是跟你接受的这个文化的熏陶不太一样， 你 就会真的是很出戏。所以有人说看这个封神传奇的时候，总是觉得吧，你说它像什么它不重要，它像阿凡达吗，它或者说它像这个魔戒，像指环王，像权力的游戏里面的这种场景，但是它光像人家的某一个部分，其他东西呢做的又四不像，所以他们说在这两个这个极端之间跳来跳去，你就会无法进入到这个影片里面，进入到故事里面，尤其是当中有些台词其实也挺搞笑的哈，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段呢，这是当中的大腕出场了。你知道封神演义里面这几位人物就各有特色嘛，有自己的背景，那纣王是谁呢，梁家辉， 梁家辉的纣王， 妲己是谁呢，范冰冰， 啊， 我们来听一听他们俩的很简短的这一段小小的对话。 爱妃真是好胃口，我看你进来的兴致颇高啊。 那也是为了好好侍奉大王的真容身嘛。 简要的介绍一下刚才的这段啊，是妲己吞了一个啊这个大臣一个侍卫，然后这个纣王就说了，胃口不错呀，在妲己回答说，那不是还好好的侍奉大王的真容身吗，接下来我们听到出场的就是主要人物了，向佐扮演的应该是雷震子， 雷震子， 天亮前救出灵族大长老。 纣王这些年大肆屠杀异能种族，据说是给妲己迷惑了心智，他不过是那九尾妖狐的傀儡。 队长，咱们何不趁此机会直接杀了这只妖狐？ 这只千年狐妖只有将来收拾，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重要就是要找到灵族大长老，他安全地带回西岐。 进入朝歌境内以后，我闻到了一股血腥味，而且味道越来越浓，我觉得是从一只狐狸身上传来的。 来，入城之后无论什么情况千万不要使用异能，妲己的幻术道深不可测，任何的风吹草动他都能感应得到。 遵令。 在这部封神传奇当中，所有的人的神话传说当中的本事呢都被叫做异能，异能这个词呢恐怕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还是一个舶来的东西，我们想到了 X 战警，我们想到了这个吸血鬼的暮光之城， 就是他们是神仙， 对，他们成了异能， 对，真正人家是本能， 对，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专多能，是吧， 所以就很奇怪啊，这个定位就是不土不洋啊。 而且里面的台词你看说到说这个收拾妲己谁才能带领我们，只有姜老 啊，姜啊， 姜老， 姜老， 姜还是老的，谁呢，就是李连杰扮演的姜子牙， 姜子牙， 而且所以有些大片啊，我们说这个在细节方面你还是得注意，不是说你有了大制作你可以忽视所有的部分啊。 是啊，这个想到白蛇传说我就特别想说，同样是这个题材，你看看当年的青蛇是怎么拍的， 徐克的青蛇，徐克作品，刚才我还跟身边人讨论说这个徐克的作品啊，至少我们这么多年来看到的没有会被划入烂片行列的作品， 对啊， 但是好像有一个小小的啊，这就前一段时间是不是去年吧，有一部片子徐克和别人合作的，叫做奇门遁甲， 奇门遁甲啊，袁和平， 这个奇门遁甲，这个事情好像 有点看不懂啊， 有点让这个跌份的意思哈， 对， 但是其他作品我们不论从当年的新龙门客栈到后来的龙门飞甲，一直到再往后，你知道马上要来的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 对吧，这些应该都还算是上乘作品， 对，大制作也面临着高风险